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嘛，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投资虽然有风险，但是有可能带来高回报，因此大家都很关注。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儿我们这快乐之旅啊，要跟您聊一聊有关投资的相声。2008年，相声作者大饼创作的一段《疯狂股迷》在春晚舞台亮相之后引发了强烈反响。其实那段子的创作纯属偶然。话说啊，有一天早晨，这大饼在上班的路上听了一段相声叫《戏迷游街》，晚上下班后又无意当中看到一个股迷不许儿子叫爹的网络小笑话，于是引发了他创作的灵感，借用传统相声《戏迷游街》的框架，设置一个股迷的人物，让他发展到游街的程度，并闹出一系列的笑话。下面呢，咱们来听一听李伟健、武斌和说的《疯狂股迷》。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瞎背，听辣了姑叫甭种庄稼了，听涨价甭吃猪肉了，听单双号甭买汽车了，听艾滋病甭娶媳妇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听那， 你这不信那不信，早晚你得吃亏。 你甭放我，我是谁啊？ 谁啊？ 我大棒骨。 等会儿，等会儿， 怎么了？ 你大棒骨怎么意思啊？ 我买的都是大盘上最棒的一只股 哦， 所以大伙都叫我大棒骨。 这哪是大棒骨，整个小脆骨的、这个。你怎么肯定你买的是最棒的股票呢？ 我有业绩啊。 什么业绩？ 拿过这股票号一看，6688，呵，顺。您受累，来10万块钱的。 哇，真下本啊！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早晚套里边。 买完这只股票，第二天一看大盘， 嗯， 我这只股涨停。 你瞧，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你这叫什么话？你碰一我瞧瞧。 我没这本事。 一看涨停，当时我就哭了。 我说你神经吧，都涨停你哭什么呀？ 我后悔啊，同志们，投少了。 怎么了？ 你想啊，10万块钱一个涨停，这就是10%啊。 嗯， 一天我就挣10000呢、啊。现在干什么一天挣10000块钱、 嗯、 我太没魄力了、 啊、 我当时为什么不多投呢？ 哎呀 这我要投1亿。 哎呦，你等会儿吧。哎呦，慢点。 哎呦， 哎呦， 哎呦， 我说你得想好了。哎呀， 我想什么呀？ 嗯， 人家大盘那儿停着干嘛呢？ 干嘛？ 那就是等我呢。 等你干什么呀？ 等我投入更多的钱啊。 不是，你还拿什么往里投啊？ 变卖家产。 卖家产？ 哎，我的房子抵押贷款。 哎呦， 我的汽车马上转让。 哇， 养老保险全部取出。 你瞧瞧， 我的媳妇 怎么样？ 就地处理。 哎啊，卖了？ 对，不是，帮我料理。 这忙可帮不上。 等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股市上， 嗯， 看着大盘，我那叫一个高兴。 没了。 我在遥望大盘之上，有多少股票在尽情的疯涨？昨天买进，今天就上扬。我走在股市赚钱的道路上。哦耶，哦耶，哦耶！ 你什么毛病啊？都是。 嗯， 怎么了？ 我的娘，我的娘，我的灵魂快要脱缰。 什么意思啊？ 股票涨起，股票下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我的车， 嗯， 我的房， 啊， 哦耶，哦耶，哦耶， 你就别哦耶了，怎么这味儿了？ 我的股票跟你那帽子一个色儿了。 什么色儿？ 绿了。 你才戴绿帽子的。真是太可气了，嘿，都这模还拿人开心呢。 我就想不通啊， 嗯， 我买的股票怎么会赔钱了呢？ 你太盲目了。 啊，不对，我是大棒股，我的股票肯定不会有问题。 还嘴硬。 那么它是什么原因呢？ 那你说怎么回事？ 哎呦， 怎么了？ 我住这地方太缺德了。 你住哪儿啊？ 黑庄户。 哎，这怎么了？ 这不是明显的让庄稼给黑了吗？ 我们的狐狸。 马上搬家。 那你搬哪儿去？ 管庄。 哎，管庄。 我得管着庄稼， 这就开始找鞋茬了啊！ 什么叫找鞋茬 啊？ 我告诉你，炒股的人图的就是个吉利。 是啊， 在我面前不吉利的话别说， 哎呦， 不吉利的事儿别做，不吉利的色儿就别让我看见。 什么色儿不吉利啊？ 绿色啊！ 绿色怎么了？ 炒股的人都知道， 啊， 绿色代表下跌，红色代表上涨。 哦， 所以在我们家都得是红的， 全是红的， 连穿衣服都得是红的。 那怎么穿呢？ 我儿子小红帽， 嗯， 我看见了吗？红夹克。 行。 我媳妇红裙子，我妈红裤子，我爸爸红皮鞋。 哎呀， 往出一走太好看了。 怎么？ 一家子本命年。 好吧，出来一窝小耗子。 哎，煞费苦心吧？ 你够费心思的。 有些事儿让你防不胜防。 什么事儿啊？ 那天早上起来刚一睁眼 啊， 我先来了个鲤鱼打挺。 这是干嘛？ 这叫反弹。 哎，这叫反弹啊。 紧接着刷牙漱口。 咽了。 资金回流。 好嘛，全带奖。嘿， 正这功夫儿子过来了。 干嘛呀？ 爹地 啊， 吃早饭了。 孩子还真有礼貌。 啪， 你打孩子干嘛呀？ 叫我什么呢？ 叫你爹地呀。 还嫌我爹的不够啊？不许叫我爹地。 那叫你什么呀？ Father。 我看你是疯子还揣洋文的。嗨， 我这一打孩子我弟弟不乐意了。 嗯， 哎，哥，你拿孩子出什么气？ 就是。 啪。 怎么意思啊？ 你叫我什么呢？ 叫你哥呀。 这两天我净割肉了。不许叫我哥。 那叫你什么？ 兄长。 你是够凶的，我告诉你， 冲他们也好不了。 你全是自找的。 刚要出家门，我妈追出来了。 嗯， 儿子，这两天大风降温， 啊， 把这件外衣套上。 还是你妈疼你。 您是我亲妈吗？ 啊， 还嫌我套的不够深呢。错。 哎，你要干什么？ 我 这个人彻底疯了啊。 出家门打一车上证券公司， 你就惦记着股票， 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又怎么了？ 快到证券公司，那司机问我。 问什么呀？ 大哥，您停哪儿啊？我停哪儿 啊？ 我停不了， 哦， 我还得涨。 你跟人说得着这个吗？ 开发票。 哦，你还报销？ 哪儿报销？我就给添麻烦。 什么人性啊！ 下着车，当着司机的面，我就把这发票扔地下， 纯属斗气儿。 刚扔完，扫马路的冲我嚷：“ 嚷什么呀？” 嗨， 啊， 手里垃圾别乱扔，嘿。 人家说的对， 你手里才垃圾股呢。 好，这位逮谁咬谁呀？ 扭头就走。 嗯， 刚要过马路，警察追过来了。哎，同志， 嗯， 现在是红灯，绿了，绿了再走。 你好，怕什么来什么。我看你怎么办。 我冲警察一瞪眼。 你跟警察还是瞪眼呢？ 绿了 啊， 绿了就完了。 嗯， 我现在就得冲。 他跑这玩命来了， 蹭蹭蹭，啪 过去了， 跟汽车撞上了。 你看怎么样？ 趟一下我就弹出去了。 哎呀， 弹出去那一瞬间我就在想啊， 想什么？ 问我这只股票照这速度反弹得多好哦。 还想好事儿呢。 等我再睁开眼，我已经躺在医院里。 我就说你没好租。 我媳妇儿在边上直哭啊。 嗯， 我说媳妇儿， 嗯， 别哭。 怎么着？ 今儿大盘什么点儿啊？ 你还惦记大盘呢？你？ 我说你有毛病是吧？ 嗯， 你都这样了还怎么点？ 嗯， 我看你十三点。 我看也是。 早就跟你说了要理性投资，股市有风险，可是你就是不听。 当耳旁风啊！ 你看看，自从你炒股，咱们家都乱成什么样了？ 他怎么折腾的呀？ 每天炒完菜，你都让用这么大个的盘子盛， 这是干嘛呀？ 你告诉这叫大盘在手，吃喝不愁。 哦，还真能拽词儿。 那一天不小心我把盘子碎了， 嗯， 你上来就给我一巴掌。 干嘛打人呢？ 你告诉这叫崩盘。 这都挨不上这个。 我最不能容忍你的就是你不让一家的人吃绿叶菜。 哦，不喜欢那颜色。 你别忘了，我爸爸妈妈都是南方人， 哦， 口味很清淡的。 有这习惯。 可是你顿顿都让他们吃红辣椒， 就喜欢这色啊！ 吃的我爸爸满嘴起大泡， 那玩意儿上火， 一个星期没上厕所 啊， 脸憋得通红通红的呀。 这不折腾老爷子吗？ 老人家都这样了，你看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呀？ 他说什么了？ 爸爸，就这个红色你坚持住， 啊， 等炒股挣了钱我给你买一箱开塞露。 你缺德不缺的？ 你是折腾完老的折腾小的。 这小的又怎么了？ 到了周末人家的爸爸妈妈都带孩子游山玩水，可你呢？ 他怎么了？ 一到礼拜天就带儿子去动物园， 啊， 哪儿都不逛，在猴山一号就一天，专门看猴子翻跟头。 哎，这是干什么呀？ 你告诉这叫翻着翻的见红。 你说怎么琢磨出来的？都是 我最生气你的就是你非得让我调动工作。 哎，你等会儿，他炒股跟你工作有什么关系？ 您不知道。 怎么了？ 我在邮局上班。 喂，啊， 他告诉我们单位那颜色不利于他炒股。 这哪儿的事儿啊？ 他非要托关系走后门把我给调到消防队去。 那儿倒是红火， 你倒红了。可是你想过吗？ 啊，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上消防队我干什么？ 说的是啊， 炒股炒股你都炒疯了，你就忘了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这话对， 你不好好想想，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一家子可怎么过呀？ 我告诉你，大棒骨，你是得好好的反思反思了。 我们这儿正说着呢， 啊， 护士一推门进来了。 干嘛呀？ 他非要给我打针。 哦，这是人家的工作 啊。打针啊？ 啊， 打什么针啊？ 护士说什么呀？ 绿霉素。 哎，得又干上了， 出去。 嗯， 换药。 换什么药？ 红霉素。 我一猜就是这个。 你给我打也不行。 那谁打呀？ 让你们护士长来。 干嘛非得叫护士长啊？ 吉利。 这吉利什么呀？ 护士长，护士长啊 啊， 说明护士的股票老得涨啊。 还惦记这茬的。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相声《肉烂在锅里》是一段讽刺投资开网吧的相声精品，他的表演者杨少华和杨毅是亲父子俩。在排练《肉烂在锅里》的时候，杨毅正演着话剧呢，同时还在拍电视剧，但他坚持每天晚上回来跟父亲对对词儿，经常是夜里一两点，爷俩还站着练呢。因为电视晚会不同于剧场，他要求角度，要照顾到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因此杨毅要求父亲的动作一定要准确。最终这段相声获得了第二届全国电视相声大赛最佳作品奖。下面呢，咱们来欣赏这段杨毅杨少华父子俩带来的《肉烂在锅里》。 我父亲现在是岁数一天比一天大， 我这钱是一天比一天攒得多了。 哎，对，我父亲有钱。 嗯， 我们这哥几个家里谁有困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跟我爸爸一提从来没驳过吧。 要是正事儿，我支持。 哎，我父亲为我们这当儿女的操劳了一辈子。 应该的。 没享过一天福。 不都那样啊。 我这当儿女的心里有愧。 你别那么说。 我有责任和义务让您的晚年生活越过越好。 我这儿子没白疼。 我一定得赚好多好多钱来报答我父亲的养育之恩。 您听听。 可是怎么才能赚着钱呢？ 你不是说要开网吧吗？ 是啊，开网吧现在需要投资，现在投资没钱，您说没钱怎么办？ 这你着什么急啊？你不是没钱，你说你怎么办吗？是不是？是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吗？ 怎么一提钱就跑啊？您 多心，你借钱不还。 您当着这么些人说这个什么意思？ 急了。 谁借钱不还了？我不做买卖赔了吗？ 是你做买卖我赔了。 这不肉烂都在锅里了吗？ 是肉烂是在锅里，都在你这锅里呢。 我这锅里什么也没有啊。没法跟您说，我告诉您啊，这网吧开起来肯定赔不了。 嗯， 我都考察完了。 嗯， 那黄老板都说了。 谁呀？ 黄啊。 没干就黄了。 什么叫没干就黄老板？他要把网吧倒给我，可人家说那话哪句都是为了我好啊。 那黄老板是怎么说的呢？ 兄弟，你讲个……哦，对对对对。 兄弟，你捡个便宜吧。 嗯， 多少人盯着我那王八了，我为嘛不给他，知道吗？ 没人要。 谁说没人要？他想要，我给他糟蹋嘛。没那交情，肥水能流到外人田里去？ 嗯， 咱是嘛？咱是哥们儿，这肉烂不得在锅里吗？ 我知道这句话从哪儿来的。 嗯， 我问问干这玩意儿有谱吗？ 没谱，我找您干嘛？ 啊、 您不相信我没关系、 啊， 您不能不相信这黄老板吧？ 这话对，我认识他是谁呀、啊？我还没跟他见过面呢，我。 那 我告诉你们，干这玩意儿有谱吗？现在不好干。政府明文规定，未满18岁的儿童不许进网吧，知道吗？ 没关系，那黄老板都说了。 他又说什么呀？ 兄弟，哦，兄弟，太好了！政府的政策充分体现对咱的关怀。十八岁以下孩子不让进网吧，那18岁以下孩子都哪儿待着去？不都上咱的网吧来了吗？ 你想的太天真了，你。人家不查你们呀？ 谁查？甭管谁查，我这个孩子谁问都是吧？ 那怎么可能呢？ 你教给他呀？ 怎么教给他呀？ 宝贝儿多大了？ 嗯， 摆着我16了。 才16岁。 你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16啊。想玩说18，不说18，警察来嘛带走。 嗯。 你多大了？摆着我18了。看见吗？一教都会。 教孩子说瞎话呀？ 18了哈，坐着玩吧。 嗯， 你多大了？摆着我12了。你别胡说八道的啊！你长那么大高个都，你看都快长出胡子了，你怎么说12呢？别说12啊，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12，想玩说18，不说18，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摆着那么说，我18了。坐着玩吧。你多大了？摆着我9岁， 说话还不利索呢。 9岁大凉天出来干嘛？坐， 回家吧。 你多大了？摆着我也9岁。你9岁大，那还别走，来，坐着，俩人不整18吗？这是 俩算一个人家。缺的， 坐那玩吧，坐那玩吧。 不是你缺德不缺德？ 我不缺钱不就完了吗？ 不能那么说，你这样对第二代对吗？ 那我应该怎么对的？我们开网吧不就赚小孩的钱吗？ 啊、 开网吧要赚小孩钱，你必须把孩子培养成为让他只想上网，他不想上学、 嗯； 他只想游戏，他不想成绩；他只想鼠标，他不想书包；只想回车，他都不想回家。 嘿，你说的太轻巧了。 哎、 一到12点，所有的这网吧都得关门。平日营业知道吗？ 妈，用不了12点，11点半我把门就全锁上了。 那孩子都回家了？ 都锁到网吧里了。 锁里边 啊、哎、外边看看没事一样， 里边呢 热闹。 是啊， 哎呀，那孩子那高兴，和孩子们不停的喊，那页面蹭蹭的翻，键盘不住的敲，鼠标不停的点、 嗯、 他们都忘了烦恼，忘了时间，他们是越聊越侃，我是越赚钱呐。 你进屋赚钱，连家长放心吗？一天一天的不回去啊？ 讲理不讲理？ 谁不讲 理？你们这什么家长？你们这是、 嗯、 有你们家长吗、 嗯、 我给你们看一晚上孩子，你们还要怎么着、 嗯、 这100多个孩子我一人看着，我容易吗？我孩子100多 了， 你干嘛？ 你们这场面有多大的这个地点？ 我们这个房子 啊， 我们这房子场面地点可是不小， 对， 光建筑面积都30多平米。 多少台机器呢？ 100多台机器。 往哪儿搁呀？ 挤一挤不都？ 你怎么挤也搁不下呀？ 你死心眼的，电脑不死的，人是活的嘛、 嗯嗯？ 人是活的，上下2层一联网，把孩子往里一塞，不就挤下了吗？ 这叫联网啊！这么缺德，这孩子受得了受不了啊？ 怎么会受不了？大凉的天挤挤不暖和吗？真是， 你们那没有暖气。 要暖气不又得加大开支？ 你怕加大开支不行，这孩子冷啊。 要说吧，这孩子们是有点冷。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培养孩子、锻炼孩子吗、 嗯？ 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艰苦，什么是恶劣的环境。你看现在这孩子家家就一个娇生惯养、弱不禁风、 嗯。 我这么做是让他们知道，你不吃苦中苦，怎么能成为人上人呢？ 嗯、 你少壮不努力，不老大徒伤悲吗、 嗯？ 我要告诉他们，是金子嘛，就得闪光；是疖子嘛，就得出头；是孩子嘛，就得上网；是肉嘛，是肉就。得跟我烂在锅里， 又来了。 嗯， 你这么折腾孩子，那孩子能不困吗？啊， 困没关系，咱想办法，别让他困呢。 什么办法？ 你玩好好，你把眼张开。 嗯， 你打盹像话吗？ 一宿不睡能不打盹吗？ 你把眼睁开，你别那么玩，你闭着眼敲电脑，你再把电脑拨了地下去。 嗯， 来，你点上一颗。 啊， 你点上一颗，点。 慢慢，你爸爸他不知道你在这儿，来来，我给你点上。 你给谁点上啊？教孩子抽烟呢？ 谁教孩子抽烟？这不为了解困吗？ 那抽烟能解困吗？ 抽烟不解困，咱有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教孩子们上网。 这不在网上了吗？ 借网不行，我教他们上那个澡堂子网。 嗯， 就是进了这个网，有一种进了澡堂子那种感觉。 进了澡堂子没有感觉呀、 啊？你进是男澡堂子， 你这是 女澡堂子 啊？黄网站呢、啊？ 就你进了这， 再说了， 你吓着 我，吓死你就完了。你瞧这模样，你们这样干不对，要吊销你们营业执照。 一听你这外行，30平米网吧过国家还给你办照，你真的，谁给你办照啊？ 你们这也没有法人呐？ 嘛玩意儿？我们这不要法，只要人呐。 我全明白了。这黄老板是个别分子，不是好东西，不能理。这网吧爷们儿可千万不能接呀！这接过之后犯错误，这后悔就完了。这东西不是为钱 了，这玩意儿别听你爸爸，他那么大岁数，他懂得嘛？他那么大岁数，他知道多少新生事物？我还不是瞧不起他，他知道什么叫英特奈特，他知道什么叫 OICQ， 他知道什么叫 WC.com。 我就知道肉来见锅的。 你学我也没有用，甭说这复杂的，那简单的他也未必懂。 嗯， 他知道什么叫上传、什么叫下载，什么叫软驱，什么叫硬盘，什么叫内存，什么叫 CPU， 什么叫比尔盖茨，什么叫肉烂带锅里。 你就这句熟， 告诉你，要想挣钱，不可能不担点风险。 这不是担风险，这是非常危险。 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职业。 我认为这是向政府直接挑衅。 怎么跟你们说才明白？你不吃苦哪有甜？你不担风险怎么能赚到钱呢？你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看见彩虹呢？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吧？自古英雄多磨难，自古英雄出少年。大河的水呀、向东流，天上的星啊参北斗。你想喝酒就喝酒，你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哎哎，你听我黄老板说，没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往做去吧。他说， 我说你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您听着黄老板说怎么样？ 不怎么样，你把这黄老板叫来，我跟他说，我跟他聊了，我找他，我跟他、 您跟他可说不了了。 怎么？ 您要说得明年8月份才能跟他说了。 他出门了， 判了一年徒刑， 进去了。 啊，临抓起来那天，这黄老板还说呢， 都进去他还说什么呀？ 兄弟，今儿这事儿不是偶然的，这是必然的。牙打下去，我咽肚子里，胳膊折我存袖里，脚丫子掉我溜在鞋壳里，我这又还真他妈烂在锅里了，我。 刚才的一段杨毅杨少华的相声《肉烂在锅里》啊，不仅这段相声，杨毅还说过如此办学帮你成名等讽刺错误投资方式的段子，都很有意思，而且能够发人深省。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是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审批的这个投资方式，哎，其实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在分寸和度的把握。除了炒股、开网吧，在相声当中还有开出租汽车公司、买有奖储蓄等投资理财方式的介绍。哎，这些精彩的内容在稍后的娱乐大篷车下半段节目当中再为您一一呈上。上半段结束之前送上一首歌曲，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好了，稍后的快乐之旅再接着聊。 天上飞过是谁的心，海上漂流的是谁的遭遇，身上的心不想言语，过去未来都像一场梦境，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旋律又响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之中沉默地探索你的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明天的我又要到 少回忆藏在我的眼底，遥远的你是否愿意为我轻轻点起一丝暖意，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未知的旋律又响起，沉默地探索你的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没有一点光和热，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中，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心中的火才没有一点光和热，是否永远留在心中。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啊，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大家继续来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儿啊要接着聊关于投资的相声段子。话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一段讽刺商人为了赚钱盲目投机的相声，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相声当中投资办吉普车出租公司打普的的包袱，让人现在想起来还回味无穷呢。这段侯耀文、崔金泉、王佩元合说的《新潮商人》，内容紧凑，结构清晰，很有条理性。前半部分是仨爱吹牛的新潮商人分别亮相，后半部分则是表现三个人勾心斗角的发财梦，讽刺效果绝佳。新潮商人虽然是群口相声，但演员依次上台表演的形式是他的一种创新，因此这段相声可以说是为相声小品化指了一条新路。下面呢，请您欣赏侯耀文、崔金泉、王佩元合说的相声《新潮商人》。 您是逛大街的还是溜商场的？您先看这个了吧，您看这个了，这就是世界著名的影星孟露当年穿过的超短裙。这还有好的呢，您再看这个吧， 这就是著名笑星侯耀文当年穿过的大裤衩子。 嘿，他来了，说什么呢你？ 不是那什么，没说你。 说谁呢？ 说那个侯耀华呢。 我大嘴巴抽你。 没招你啊？ 没招我。你上个月答应给我弄50万瓶茅台，成不成？你倒给我个话啊！到现在我连一盖儿也没看见啊！ 成了，我找不着你，我也不知这货往哪儿发。 你呼我呀？ 我呼了，你没理我。 怎么没理你？我那24小时我不关机。 你是不关机啊？总台给你关了。 为什么？ 你不交服务费呀、啊？ 我这半年前紧，我跟你说，咱放远，咱说点近的吧。 有什么事？ 你能弄点汽车吗？ 要什么车？ 吉普。 你要啊？ 不是我要。 谁要？ 我有一表哥，他在新加坡那儿发了，要在咱北京办一出租汽车公司。 打住打住，别说了，您听这像话吗？有拿吉普车办出租的吗？ 他不是在市里跑啊。 在哪儿跑啊？ 山区八达岭那边。 山区 啊， 农民坐出租。 哎呦，哪有什么新鲜的，现在人家农民上下工谁不得打个的啊？人一出门人家普的普的普的 面的 面的面的，那是市里，郊区就得叫普的。普的普的，拉我去一趟。 上哪儿啊？ 我去自留地看看茄子。 这够车的， 够车的。而且我还告诉你，现在农村你不做这个让人笑话。 怎么笑话呢？ 人家说你看这人办事真没谱，知道吧？没谱的、 这么来的。 哎，你能弄不能弄？ 能弄。要多少辆啊？ 20辆。 20数倒不大。不是，这好处费，这 一辆车我给你提1000块钱，行不行？ 1000块钱。 1000块钱。 当然这好处费这事儿不好说了、就是说呀，我这个买车之前我这个烟卷，哎，我 哎行，你不甭提那个了。不是就烟吗？这你先别介，刚打包的。你这 刚打包的。 这都五了。这新加坡那边桥你知道吧？ 那也别没有强、 对，你先办着。 行，你听我信儿吧。 哎，不行，哎， 听我信儿、 我急着呢这事儿 啊。 你快点，抓紧。 那明儿中午 哪儿 这儿碰头， 不见不散， 行不行？ 死月花。 好， 我跟人联系去了啊。 那成、 哎、你答应我就好了。那就这样了、 那就这样，再见。 好了，抓紧啊。 哎， 抓紧。 哎呀，神爷。哎呦，侃爷，我得大嘴巴子抽你。 哎呦，我没得罪你啊。 你上个月答应给我弄那50万瓶茅台，你给我个信儿成不成 啊？不是，我没有地方找你去呀、啊。 你呼我呀。 我呼你了，你没回呼。 不可能，我24小时不关机。 你是不关机，总台给他关了，他不交服务费。 不那什么，咱撂眼的说尽，你能买汽车吗？ 要什么汽车呀？ 吉普。 干什么用啊？ 我呀有一舅舅啊在新加坡发了，要在咱们这儿呢办这么一个出租公司。 你看了吗？又胡侃，他又胡侃。 这怎么侃啊？ 有拿吉普跑出租的吗？ 不是在市里。 哪儿啊？ 在这个八达岭 农村 啊。 农民做出租吗？ 不，这有什么新鲜？现在农民都发了啊，谁上下工不打个车呀？对不对？普迪啊，普迪，来，我上自留地儿，我看看我的韭菜去。 这都不够车钱 啊！ 行了，你要多少辆吧？ 你给我先弄20辆。 20辆数量不大，没问题 啊。 不过这个好处费， 好处费有，人说一辆车给你500块钱。 啊，不是好处费 啊， 是这个我呀办车得搭烟、 烟也有，人家准备好了。我告诉你、你看 这 你看这刚打的包拿着办事用好不好？ 还两根叫刚打的包啊？有点五了啊。 新加坡那边潮。 知道了。那还比没有强啊。什么时候用车吧？ 越快越好。 明天中午这儿听我信儿怎么样？ 那行，我先打个电话去。 忙你的去吧。 好嘞。 各位，您看了吧？这让人一走运可了不得。这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左眼皮吧唧吧唧吧唧的跳啊，夜里做梦全是着火，这就是财运到了。 你想一辆车500块，20辆车，反正不少钱了。可是啊，我上哪儿给他弄这个吉普车去呢？哎呀，我得想想办法。我得， 哟呵， 嘿，过来，过来，炮爷，炮爷， 怎么了？ 我得要抽你两个耳光子。 我没得罪你， 没得罪我 啊！ 上个月你答应给我弄50万瓶茅台，嗯，你连个瓶子盖我都没见着啊！ 我都弄着了，我找不着你啊！ 你呼我呀！ 我呼了，你不理我呀？ 没那事，我24个小时不关机。 你不关机，人家服务台给你关了，你不交钱吗？ 行了，我们撂起眼子说近的好不好啊？ 说吧。 弄汽车有办法吗？ 什么车？ 吉普。 吉普？ 哎，对呀。 干嘛用啊？ 我有一个呀，我有一个岳父啊，在新加坡。怎么着吧？啊，乐什么？ 乐什么？ 啊， 他妈车没弄着，我这辈儿长了。 别开玩笑，我跟你说， 这车 我的岳父啊要在新加坡他发了、 哦、是 他要在咱们北京啊 办一出租汽车公司、 哎、对了， 买吉普直在市里跑、啊、在八达岭那边。 哎，你怎么都知道啊？ 把那烟拿出来我闻闻 啊。哎，他全知道。不是，这你怎么知道啊？ 我怎么知道 啊？ 一闻这烟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的这事儿 是怎么的。 是谁告诉你的吧？ 砍呀 砍，你把他找来。 哎，寸了，砍烟，砍烟，来，这怎么回事？ 我那车呢？ 怎么回事？ 成了， 成了吗？ 成， 你给我弄车， 谁？咱那车呢？ 啊，车呀，您稍后啊。哎，炮爷， 什么炮也没有，什么给谁？我给 他那车 啊？何况咱们仨是我找你，你找他，他找我呀？咱这叫什么买卖了？这叫。我跟你讲，咱仨要这么弄，咱一分钱也赚不着，咱得想点实际的了。 要不说你们俩也发不了财。 怎么啊？ 你们俩这个信息啊太闭塞。 信息？ 哎， 什么信息？ 你没听有那么句话吗？ 啊， 要想富得卖文物。 不是，我不是你这主意太馊。 是吗？ 而且这个文物这个东西能随便拿吗？那国家那个让人逮着多大娄子呀？那是。 那您有什么赚钱的？ 我给你们出一主意吧。 您说 啊，既安全 啊 又保险，而且又不费力气，谁还管不着？又能挣大钱。 不是，您快说能干什么？您快说 呀，咱们 卖器官， 卖器官 啊，就是咱们身上那个零件， 哎， 对不对？ 卖这个， 这个好， 哎， 不是卖谁的器官呢？啊， 卖谁的？这主意我出的，我这业务我熟啊， 对啊， 所以我得提了包，我得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我得跑去啊， 就是， 然后我知道谁需要器官了， 嗯、 我好把人家领回来、啊， 哎，回来就交给我了， 嗯、 我就给他负责安排吃、安排住，我给他沏茶，我给他倒水，完之后我给他开提货单， 哎，把钱收好了， 收好，一定收好了， 对， 是不是？ 把这提货单开完了， 哎，完之后我就得完整无缺了， 啊、那提货单呢？ 提货单呢？我就交给他了。 哦，我明白了。哦，你呢是内勤， 对， 你是外联，我就是那货源呐。 是不是？ 是啊。是什么事啊？ 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我得弄明白了，这个生意好做不好做啊？ 太好做了 啊！ 现在国外为这个发大财了。 是啊， 太能赚钱了。 怎么呢？ 你想想，你比如说啊，说有一位大款， 嗯， 他那个肾坏了一个。 哦， 他就非要换新的不可，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这事儿让我知道了 啊， 然后我就把他带过来。 哎，他一来我就负责接待啊。 哎，对， 我给他安排吃，我给他安排住，我给他沏茶，我给他倒水，我把钱拿过来以后开了提货单，到您这儿提肾。 那我就改了一个腰子了，是吧？ 这不要紧啊，这不要紧。 怎么？ 据科学家说。一个肾的人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什么都不影响。 就是， 哦，什么都不影响。 哎， 哦，好，那行，那么一个肾能卖多少钱啊？ 20万， 你看这多少？我的肾也能卖20多万？ 那当然了， 这钱不少啊。 还有比这值钱的呢？ 你快说什么呀？ 你比如说啊，哪大款，他眼睛瞎一只， 他非要换新的不可。 嗯， 那怎么办？后来这事让我知道了，我就把他领过来。 哎，他一来我就负责接待呀，我得给他安排吃安排住，我给他沏茶，我给他倒水，我把钱拿过来以后开了提货单到您这儿提眼珠， 我就改了独眼龙了。 怎么样？ 我都这样了，怎么着？ 哎呦，据科学家说啊，一个眼睛的人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什么都不影响。 嗯，都这样的还什么不影响吗？ 不影响。 不是，这眼睛能卖多少钱呢？ 30万。 哎呦，一个眼睛卖30万的。哎呦，这个30万， 哎， 这个20万， 哎，对， 50万。 你先把眼睛睁开。 哦，我以为卖出去了啊。 没呢还。 不是有这50万我们就做到这儿了 啊， 这就行了，我们用50万。 嘿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没出息。你比如说哪大款 啊， 他腿折一条 啊， 他非要换新的不可。那怎么办呢？后来这事让我知道了， 您知道了， 我就把人家领过来。 哎，他一来， 哎， 你就负责接待， 对， 你沏茶倒水，开发票，收完钱上我这一提货，我就改单条虎了。 哎， 是这意思不是？ 哎， 聪明不聪明？ 啊， 聪明吗？ 我跟您这么说啊，据科学家讲啊， 对， 这个单条虎也能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呀， 什么都不影响。 倒霉倒霉，他什么不影响上了？现在年轻没问题，这到了老了这样是怎么办呢？ 没关系，我们俩人养活你啊。 没问题。 不是，你要那样咱得立个文字合同。 没，咱仨这交情还立合同呢。 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对了，现在你们说的好，日后发了财了，你们一翻脸夹着皮包跑了，我这样了我追得上你们吗？ 你说你干不干？ 别人要说这主意，我考虑，你们俩人我没把握，不行，你还听我的吧。 你有什么主意啊？ 要想发财啊，咱卖钢材。 这 大挣 钱， 县也都是做钢材的，没有一个做成的，听见没有？ 咱跟他们不一样 啊。 我认识一个外国朋友，叫那个豆腐司机，人家说人家那国家哎，正处理旧坦克车。 哎， 咱要把坦克车弄来，架上大铁锅，点上劈柴一化，那全是钢钉子， 都不见呀。 化坦克车怎么样？ 就你说，要是化坦克车，咱不如弄俩那航空母舰来，一下是一。 呸！航空母舰有那么大锅吗？你 对，胡说八道，不行。航空母舰化不了，非要化坦克。 哎， 化坦克， 坦克还行。 我告诉你啊， 哎，你跟这人还联系吗？ 我跟他有联系。 哪儿呢？ 你看我这骗子，我这有他骗子。 我看， 这没 错。得了，哎 哎，看 我跟你说啊，就这样啊， 怎么着？ 就这样啊，您的嘴儿，我的腿儿 啊， 我呢，现在我就去 啊， 到那儿我把坦克车买完了以后，然后呢，我拿飞机给您运回来，怎么样？ 好， 我这就走。 哎，不，您等会儿 啊， 这飞机管运坦克吗？ 我有熟人呢。 是啊， 啊，我舅舅就是空姐，你知道吧？ 哦。 来， 骗子给我，你走， 这别跟他谈， 胡说八道。 哎，公母还分不清呢， 舅舅空中小姐像话吗？ 不，这事儿我得去一趟，我得亲自去。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告诉我这坦克怎么能过来吧？ 我呀，到那边啊，找几个民工，找几个民工呢，就开着这坦克，嘎嘎嘎嘎，直接开过来。 哎呦，你说让民工直接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把那坦克开过来， 他省钱呢。 哎，太好了， 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明天你就动身 啊！ 事成之后，咱俩刀切账， 嘿，对分 五五分成， 成不成？ 祝你成功。 那走，回见啊！ 再见。哎，打住！ 干嘛？ 上哪儿啊？ 哪儿？我办坦克去。 办坦克去 啊！ 我问各位，你们这事办完有我的没有？ 没你的。 凭什么呀？ 没你的。 为什么？ 钱带少啊！ 哎， 分不过来啊！ 对了，下次画航空母舰时候再给你弄一份啊！ 好嘞， 行不行？ 哎， 真没有。 我们这次没你的。 真没有你的。 钱太少。 好， 就这样。你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走 啊，我现在就上公安部啊，我告你们俩， 告， 让你们俩下大狱。 哎，不，您等会儿，您这，哎，您就回来说清楚。我们就弄了几个旧坦克，你能打我们什么罪过？ 打你们什么罪过？ 你说呀。 呵，你们倒什么呀？ 啊， 坦克，宝贝儿。你那只要一进海关，这就算侵略中国，知道吗？还什么罪名？ 什么罪名？ 说轻点，你们俩算汉奸。 我刚接到，当时就给你们俩镇压了。你们俩等着，我就去啊！ 哎，大哥，我还得告你去呢。 你告我什么呀？ 你告你什么？ 我怎么了？ 你更该毙。 我怎么了？ 你刚把这胖子大卸八块，你把他零件都弄了，你这叫摧残妇女，你知道吗？你告我，我告你。 不是，你不信咱找人评评理。你告他走。 你说上哪儿？ 你投龙。 你去。 我要不，你要不比我大还快呢。 咱们看你 先疯了你。 哎呦，太好玩了！一看这俩小子分赃不均，打起来了。哎，不对呀，他们俩谁告谁都有我一份啊。对，我给他来个恶人先告状。哎，呸！我还告你们俩呢。对了，把我大卸八块，把我大卸八块了，不给钱呢，没门，拿钱嘞。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继续娱乐大篷车的旅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谁都知道做大生意能挣大钱，合理的理财也是一种投资，比如把钱存进银行或者购买有奖储蓄，能使钱升值。相声演员马静博就曾经说过一个关于储蓄的相声小段。马静博是谁呢？是相声大师马三立的侄子。他1950年拜侯一臣为师，表演以马派风格见长。马静博口齿灵活，善于说大段的贯口活，代表曲目有开州场、夸住宅、大保镖、白事会等等。其实在表演相声小段方面，马静博也有他的独到之处，那就是他的那份沉稳和把握人物性格的精准。具体的呢，还是来听一听他这个相声小段为了钱。 有这么一句话，都有啊别有病，都没有啊别没钱。这个钱多了好不好？当然好了，咱大家都富裕有什么不好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家家都富裕。那现在的银行也多了，您看看，中国人民银行，什么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什么建设银行，很多。干什么呢？让大家储蓄方便呢。您有了钱了，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储蓄呗。那天我还储蓄去呢，我拿着这个储蓄单啊，我都没法填。为什么呢？眼睛花了，忘了带花镜了。我说这怎么说的，还得回家拿花镜，正着急呢。哎，那姑娘拿过来了，大爷给您。我一瞧，哟呵，这银行还预备花镜啊，这太方便的人了，太好了。哎呀，可也有的那银行啊就差点。哪儿的银行啊？我告诉您，就在那个离长春还有8万多里地，这银行。那天呢，我一瞧啊，呵，门口啊两三位拿着那个有奖储蓄的存单。您来一张啊，您来一张，祝您发财啊，祝您走运呐。我站着一看，有奖储蓄，好啊，那我来两张吧，来两张，把钱给他了。哎，您自己抽，希望您中头奖，我中奖不中奖没关系，人家这服务态度好啊。等到过年呢，转过年一年了，哎，该取了，我拿着这两张存单去了，门口没人了，到里边窗口吧。我这到期了，你来给我取钱。取什么钱？哟，这怎么没有笑容了？我取钱，这不到期取不了。我为什么？我们下班了。不对呀，您这外边写着呢，4点半下班呢，这刚4点呢。啊，我们结账了。那明天再说吧，那就。哎，没法子，明天我又去了，我这回您给我取吧。取什么？取什么？我说我取钱呢，取什么？取不了。哎，今天没到下班时间，怎么取不了呢？啊，我们今天联欢，联欢也不行啊。那好，那我明天来，明天我去，这回可以行了吧？我一想，我别去了。转天呢，我一看呢，国庆节。 刚才是马静博说的一相声小段为了钱。那么有关投资的相声呢， 除了今天我为您准备的这几段，值得一听的还有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假行家》，郭德纲的《我要炒股票》，以及传统相声《生意经》等等。回到旅途开始的时候，我说呢，想赚钱，没错，还是需要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旅途也就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祝您财运亨通，送上刘德华的一首歌曲《恭喜发财》，您瞧多吉利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下期旅程不见不散，再会。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在大呀。